你好，我是配音演员宝木中阳，非常开心能在白夜行的有声书版本当中扮演替元润三这个角色。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让人十分揪心的故事，能够在这样一部作品当中扮演一个始终追求正义、追求真相的角色还是很开心的，也愿在现实世界当中有更多这样坚持真理、坚持公正的人，让黑暗无处遁形。 大家好，我是赵璐，在多人有声剧《白夜行》当中为小冢一成配音。说到小冢一成这个角色，首先我个人肯定是非常喜欢他的。他出身大户人家，仪表堂堂，知书达理。同时呢，他有极正的三观和上进心，也拥有比同龄人更加成熟和稳重这样的气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觉得这些品质在他这种出身的公子哥当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大家横向去比较作品当中小冢的好友高工程，同样也是出身很好，就可以窥见一斑了。另外我觉得小冢是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以及直觉的人。他是全书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察觉到雪穗身上散发的这种危险信号、危险气息的人，是在所有的青年登场的青年角色当中是独一份的。另外他也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能够发现像江离子这样可能平常人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姑娘身上的这种优秀品质。当然很可惜，最后他并没有和江离子走到一起，这是一大遗憾吧。总之不管怎样，我觉得小冢一成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角色，非常完美的形象，也有着非凡的魅力。能够为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荣幸。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多人有声剧《白夜行》，能够喜欢小冢一成这个角色。谢谢。 我是在《白夜行》中饰演川岛江丽子的朱蓉蓉。川岛江丽子是个不自信的女孩，但是她纯粹又美好。初中时期能和雪穗交上朋友使她无比的开心，一直以来也是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他们的关系。大学时被小冢学长喜欢，一开始是不相信灰姑娘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当她收拾好心情刚刚接受这段感情时，他被恶意的伤害了，于是又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害怕了，选择和小冢学长分手。他怀疑过雪穗，但是又为自己的怀疑感到羞愧，所以只能选择远离雪穗。或许对他来说，能过上现在普通平淡安全的日子也是挺好的吧。 你好，我是配音演员于浩威，在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中饰演金枝直嗣，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白夜行》的有声化制作。不知道我饰演的金枝是否就是您心中的那个金枝呢？无论如何，都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合积木配音演员胡良伟，很高兴能够与各位大咖一同合作，参与录制了《白夜行》这部多人有声剧。并且我也很高兴很惊喜能够试上并录制原村有彦这个角色，因为我当初在看书的时候对这个角色印象就比较深刻，虽然他与亮司做了一些一言难尽的一些事哈，但依然不妨碍他帅气、温暖、聪明，然后非常够义气，而且在一些片段里面也体现出了他其实是一个内心还比较善良的一个人。他最后也与他的妻子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尾，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录制起来，我本人还是比较开心的。这部剧呢，大家也是耗费了挺多心思，花了很多时间，希望它能够让大家都喜欢，也要多多支持哦。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明君。这次在《白夜行》当中我担任旁白。这个作品其实之前就早有耳闻，也大概也都听说过，这次完整的通读了一遍，哎呀，从晚春到盛夏，伴随着这种完全的一个演播， 我确实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首先那个东野圭吾真的是令人叹服啊，他这种文风和文笔不动声色啊，特别克制旁述的那种客观的视角，但是又那么的犀利，非常琐碎细腻，但是又能够让你感受到深深的那种悲痛啊。这种悲痛其实不是一个错一个对的问题，是个时代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尤其是最后那句话，他一次都没有回头，就是我当时录完特别痛苦。因为这种痛苦我觉得不是因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或者说正义战胜邪恶之后得到这样，而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人怎么可以面对这样的世界。我是一个父亲，我的孩子也是一个男孩，我有时候是不敢带入去想，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在他成长的时候他面对什么样的世界，他怎么可以这样面对这样的世界。每当想到之后我真是心疼死了，所以我就心疼亮丝，心疼雪穗，心疼那些孩子，但是又看到他们又这个少年的恶，我又感到震撼。就这种人性的冲突和纠缠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觉得太多元太复杂的一种切割一样的疼痛，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反观自己洞悉自己灵魂的东西，这一般人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我觉得这才是伟大的文学吧。所以说读完这个，我自己也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就是愿神作永远是神作，愿小说永远是小说，把那些所有的恶都交给文学，让我们的孩子永远不要面对那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文学的意义，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那些我们不要经历的生活，去体验那些永远被震撼的那些生活，这也许就足够了。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声音工作者去努力的给大家呈现的一份心意。不知不觉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我想说，这个作品值得我们反复收听，所以说它不是结束，它将是永远的陪伴。谢谢大家。